听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暑假是学生出游的高峰，数据显示处在18到25岁的游客已经成为了出游的主力，占比接近20%。这代年轻人的出游有什么特点呢？请听报道。 这批95年出生的年轻人，网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 Z 世代，最先是从美国流行起来的说法。他们从小接触网络，熟悉智能手机，喜欢动漫，有着独特的消费观念。 Z 世代年轻人在旅游市场上表现就是特别喜欢二次元文化的主题乐园。多家平台在售的暑期主题乐园产品当中，含有动漫、游戏、小说等二次元元素的主题乐园，较往期预订和搜索指数都有明显的增长。从门票销售情况来看，90后、00后游客占比最高，80后游客占比已经降到了 17.4%， 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此外，有二次元元素的主题乐园景点当中，女性游客人数远超男性，占比达到了 74.2%。在二次元文化市场上，女性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目前人气较高的国内主题乐园有上海迪士尼乐园、杭州 Hello Kitty 乐园、北京欢乐谷等。除此之外，一些国外主题乐园，特别是日本动漫主题类乐园，也是俘获了众多 Z 世代游客的心。东京海贼王主题公园、镰仓高校等。Z 世代游客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每年旅游频次在5次左右，超90%的游客通过手机中的旅游 APP 下单购买。在选购产品的标准上，他们更加注重品质和体验，价格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驴妈妈旅游网王华北介绍说，走哪算哪，见啥吃啥，还有随心所动、随意而行，这些比较佛系的旅游态度，都是这批95后年轻人出行的特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家博物馆迎来近日暑期参观的高峰，平均每天接待观众量都在5万人次左右，连续多日创历史新高，超过了博物馆最大接待能力。对此，国博采取多种限流措施，建议游客午后错峰参观。昨天，香山公园、植物园在内的50家景区恢复开放，但景区内部分路段仍然湿滑，提示游客不要穿行林间小路，不要在大树、山石、墙体等下方长时间停留。北京植物园、樱桃沟等园内景区仍然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请游客不要前往。目前京郊仍然有132家景区处于关闭状态，比如凤凰岭、潭柘寺、八大处公园等景区，请游客出游前提前咨询景区。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本市多部门连续开展多次旅游执法检查。记者昨天了解到，部分违法一日游窝点已经被依法取缔，一些手续不齐、存在漏洞的企业也被责令停业、停止业务并整改。今天首车起，9条公交线路将优化调整。这次调整之后，通州北部及西马庄、羊闸等地区的乘客往返中心城区将提速，望京东部地区公交线网将进一步加密。记者昨天从丰台区了解到，丽泽金融商务区已经被定位为第二金融街。截止到今年6月底，丽泽累计引进企业482家，累计注册资本金3300亿元，其中金融类企业396家，新兴金融业企业有383家，占金融业企业总数的 96.7%。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非常的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4摄氏度上下，光照强烈，户外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降水，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去肢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哥，你租过房子吗？ 租过。 什么时候租的？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先租的房子。 是。 你作为一北京人也自己租房子呀？ 是。 不找爸妈住去啊？ 不习惯。 太浪费钱了。 那倒也不是，就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独立了，自己应该使劲挣钱租。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说心里话 啊， 不是自己单租， 就是跟别人合作。 哎，就跟现在啊，你知道的一些也是当播音员的同事，那时候都年轻嘛， 哦， 然后大家一起租， 哦，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哦，而且在一起租呢，平时比如说能互相照应一下， 嗯， 同时那个房费比较高，我们俩能分担一下，然后晚上没事还能在家里喝个小酒啊， 斗斗地主啊。 那个时候不流行斗地主， 打个麻将啊， 俩人怎么打呀？ 走个军棋啊？ 哎，差不多吧。 哦，呵，老年生活这是。这个我反正现在这个时候啊，也是到了毕业季了。 是 啊，可能很多的，不管是不是北京的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外地的，因为今年我看了一个数据啊，说今年大学生毕业的800万，全国啊， 嗯， 全国，其中呢，人家预估了一下，可能到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来寻求发展机会的朋友们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些朋友们来到这儿呢，可能买房不是特别现实，或者说有一小部分可能会买房， 嗯， 但是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会选择租房， 是的， 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 嗯， 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扎根下去。 是是是。 所以今天呢，咱们可能会通过几期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甭管是大学生也好，还是您可能因为工作的变动啊，可能想换一个房子租一租，或者改善性的租房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我们来聊一聊租房啊。这个如果大家关于租房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 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啊，就是把您的问题 C 到北京文艺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研究经理李佳荣，欢迎佳荣。 大家好，我是我爱我家李佳荣， 欢迎欢迎。 哎，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大景不是什么大景，双井大区的这个商圈经理孟德一，欢迎您。 大家好，我叫孟德一，来自我爱我家双井大区。嗯， 好，欢迎欢迎。哎呀，这个是个热门大区， 是绝对的， 是。 所以你看在那边 嗯 工作的，我觉得都是白领金领这一类的吧， 对， 是不是？ 反正都是带领的， 就国贸附近的嘛。 是的， 是 的，是 吧？他们可能租房需求更旺盛一些。 是的，因为离单位比较近， 嗯， 而且平时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嗯， 上下班的时间不稳定， 嗯， 所以那没办法。如果要是住得远的话，可能不太平稳吧。 对 啊，上班迟到的可能性也偏大。 是， 对，都会在这边。 甚至有的在建国门工作，就在咱们这附近工作的， 嗯， 可能也会在双井选择租房子 啊。那当然，那当然， 是吧？ 因为这边已经租的差不多了， 啊，都租满了啊。 是， 如果您在这个双井附近有租房需求的，今天可以听听咱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嘉荣聊一聊，这个因为嘉荣数据掌握的非常全，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从您的数据上来看啊，这个二手不是二手房市场，租房市场好像这个价格涨得蛮多的，跟去年相比。 嗯，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聊租赁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下租赁的价格，但实际上租赁的价格虽然我们关注一下，就是在我们目前观测的这个整租的这些核心区域的市场，从去年到今年大概平均是有17%左右的涨幅，这个价格但是实际上根据个国际上的经验的话，租金它的平均上涨水平是跟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人的平均收入是相关的，就是它整个会呈现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如果说需求因为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它成有一个需求的爆发点，那么它的租金也不会说是涨得比较离谱，那整个它的涨幅会和我们的收入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挂钩的关系。那个价格上是这样的。那么再说就是我们说租赁，其实我们第一个想法会觉得诶好像有点乱。就是租赁不管从供应端还好还是从需求端来好，这两端其实都是种类非常多。我们之前一直聊买卖的种类可能就是新房二手，二手里面最多再分一些公房和商品房这样的种类就很清晰。那么我们说租赁的时候，租赁的供应端就非常多了，我们可能有个人自己的小业主自己去做普租，那么也有一些品牌公寓，品牌公寓里面还分分散式的公寓和集中式的公寓，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酒店，那么它也会转做一些比较长期的这样的租赁的这些业 务。 对，是。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城中村，我今天舌头有点捋不直， 城中村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改造区之前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像深圳啊这样的城市，就会这种类型的租赁供应会比较多。那么就不用说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小业主，规范的不规范的都会有。所以说整体的价格我们也会看到会有一个大的区间。 明白。没关系，一会儿呢我们再聊比如说国贸商圈或者说双井商圈的时候，我也希望比如说德一呢在聊的时候咱们都是说正常的租赁，你懂我意思吧？ 好，没问题。 对，非正常的租赁我相信咱们我爱我家公司也不会涉及的。 对吧。而且再其次，因为在昨天下午录音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数据，在那些数据上确实也有一些不好的方向。但是呢在文章当中我也看到了里头说的更多的都是所谓的黑中介。 是的。 或者说私人中介。 对。 然后在天通苑的某个地方啊，北四环的某个地方啊，原来都已经进了台账了，就是说进了黑名单了。但是呢现在突然之间又显得春暖花开了，然后又把地下二啊、地下三啊都已经拆了地方，自己拿木板子隔出来又开始往外租。这是有很多不安全隐患的，而且还坑很深。 是。我估计啊，如果今天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些比如说租房不愉快的经历，大多数都是从您没有选择对一个非常好的靠谱的一个正常的租赁渠道 是的 开始的。一旦您选择了黑中介啊，那估计后边您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保佑我这租房的道路是顺畅的，但可能一般都不太顺畅。 是的。 所以咱们也一开始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您如果租房的话还是要找这个正规的中介来租房。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啊，因为我看到也有看到了一个17年的数据，也就是去年的数据，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房租还会有一个上涨，是因为需求量有上涨了。我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已经七月末了，却七月这一段的租房的价格和六月相比是不是有提高呢？还是差不多持平？ 就是小胖的意思，就比如说从时间上来看的话，现在正好是毕业季。 对。 毕业季正好 孩子们都开始找房子了。 是的，开始找房子了，马上八月份就得报到开始上班了。或者说到这儿来已经进行面试，很有可能拿到 offer 了。这个时候上去了。但是在这个之前的四五月份啊， 或者是在三月份四月份可能相对就 相对淡季、哎、 会吗？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短的周期。比如说以今年来说的话，通常四月份是一个低点，但是三月份会有一个比较旺盛的需求。 啊、对、嗯、 对，三月份的时候、 啊、春节都过了吗？ 对、嗯、是没错。然后接下来呢，确实毕业季的时候，也就是六七月份，通常也会有一个比较旺盛的需求。但是这波需求就是普遍它都是年轻人刚毕业，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现在租赁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刚毕业来说呢，他们的这个租赁的就是租房的这个子弹其实是不太充裕的。那么体现在我们监测的数据上来说呢，就是六七月份的平均租金可能反而会比较稳，甚至可能会低一些。因为可能会出一些比较大量的、比较便宜的，然后适合刚毕业的孩子们去居住的这样的房源，嗯，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所以从价格上反而就是没有一个体现，在量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明确的这么一个峰值。 量升价稳。 对。 对吧？ 对，没错。 嗯，好，来，咱们跟德一聊一聊啊，咱聊聊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特别有的聊，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租金最贵的啊。整个北京来讲，朝阳门这边，包括是整个朝阳区这一片，都是比较贵的，尤其是偏 CBD 这一块，我觉得也正常。 对，因为写字楼这边集中嘛。 对啊，整个的比如说金融啊，包括这个科技啊、传媒啊等等一些比较龙头的是吧，企业全都在这边聚集着。您了解现在这边的租金平均价格大概是多少了？ 是这样的，然后那个针对国贸附近这个商圈的租赁市场来讲，是分两个层面。第一、就是说公寓，像那些商品房，大家只说带电梯的这种比较新的物业环境比较好的这种区域的房子，它的价格可能这个平均价格可能比如一居室可能在8000块钱左右啊，不同的小区可能有一些差异。相当于民宅或者我们所说的老房子公房，这种房子呢，因为一个是没有这个电梯，另一个小区环境相对比较老一些，或者是这个物业管理相对不是没有那么好，这种的话一居室价格目前的话 五六千左右， 两居室价格目前在6000-7000。因房子的装修配置等等一些设施的不同有所差异。然后呢三居室价格目前可能这种老房子的话大概在8000-8500左右。然后公寓的话那个大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新的房子，然后两居室呢大概目前价格10000块钱左右啊，大概三居室在13000-15000左右。当然除了个别的高端的一些豪宅或者说相对个性化装修这种房子除外，通常一个价格目前这种情况。 当初你租的时候你关注这片哪儿？ 这一片 还是说你骑自行车？ 我就没敢进来 啊 啊！我直接在我们学校附近 啊， 就北四环外边。 北四环 那时候租房子也不便宜。 当然了， 当时你想我一个月才挣1000块钱还不到呢， 合租嘛。 没有合租，我从来 就 没合 租。就你跟你同学一块？ 没有，没租过。都是自己租，因为我不太喜欢和别人一块住。当时就找了个小房子。我的当时房租是1300还是1400来着、 那基本上挣的都嚷那里了， 全搁里边了。幸亏还有点外快，要不你这房子都租不起。 是， 对。那个时候在那一片来，因为北四环当时的房租的价格也不便宜。当时没有了解过这么核心地带的房租到底是什么样。不过现在听德一这么介绍，我觉得好像差异不是特别大， 不是很 没有贵的很离谱、 而且在这边还算合理。 对、 因为你比如说双井这一片就所谓的老小区啊，那比如说就是垂杨柳医院那个附近的小小那个还算相对老一点的，对吧？ 对。 然后剩下的就是劲松中街的那一片房子， 对， 也算，因为那是90年代后期的，上世纪， 低一些， 哎，也相对低一些。剩下的都是新楼盘，或者说新楼盘比较高一些，或者说你要是再往西边走一点，那就变到广渠门那边了，对吧？ 那房子更多了。 是， 对吧？整个百子湾那一条路全部都是房子。 是不是？ 来给我们推荐几个，如果刚毕业的孩子们想租房子，您推荐几个不错的小区，价格也还性价比比较高的吧？ 就老旧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哦，可以，没问题。是这样，以国贸为原点，如果沿着地铁沿线的话，向北的话，相对可能选择余地小一些；如果向东的话，然后呢，就是说向南的余地相对比较大一些啊。向南的话，比如说双井桥附近的话，然后如果新毕业的学生来讲，因为收入的一个条件的限制，可能说， 除了这种分租的产品以外，可能像对租一居室或两居室来讲，比如说双井桥地铁东北口步行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双井东院包括这个双井北里，以及双井桥的西侧的广兴门外大街，以及双安西里、双安南的一区，类似这种小区的房子，第一从距离来讲，离于国贸可能离上班地方坐地铁物理 相对近一点， 近一些。包括我们可以选择公交，类似于说骑单车，都是比较可行的。 对，一公里之内。 另外说这个距离上比较近，另外就交通啊，这个省了很多时间成本， 而且 价格也比较相对合适。 边上就有新弄的通惠河公园， 对， 遛弯跑步都可以。 跑步啊，这个环境可能比较好，这样的话可能，这样上班时间成本少一些，然后这样的话可能，相对于大家来讲，就是这个经济上能减少不少压力，可能这样比较好一些。 但是属于相对老一点的小区， 老一点小区 对吧？ 双花园 对。然后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新毕业的，可能说收入啊，或者是经济基础相对好一些的话， 对，月薪已经3万了， 对，然后就可以选择余地就相对比较大或者宽泛一些，比如说双桥旁边的西侧，就是说这个富力城的富城的小区比较大，然后 1期、2期、3期的， 对，富城 ABCD 一区，然后一居室开间大概目前的话50平米左右，开间价格在八九千左右。 富力城也有开间啊？ 对 ，A 区的有开间。 哦，那我都不知道。哦、 然后一居室的话，面积在65平米、70平米左右，目前价位在9500、1万。就是这个区间左右，然后两居室的户型比较多，大概从80多平米到100几平米都有，然后呢，目前价位在12000、13000左右，根据楼层装修配置的差异和区域的差异，可能有所区别，还有其他选择，比如说像那个三居室的话，然后面积从114的到200多平米都有，价格从13000到20000多一点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选择，比如说合成国际，通惠河南侧，这个 就在富力城对面了， 对对对，北侧这块，然后比如说总部 CBD 总部一期和二期，在合成国际的旁边，通惠河南侧，大概这个区间，价格相对比富力城稍微便宜一些，但是品质也不差，它的一居室的价格目前呢，2500左右，两居室目前11000、10000左右，这样三居室大概13000、13500左右，这么个区间，所以说我们的选择余地还比较大。同时的话，在双井桥的，就三环外这个位置，然后双井桥的东北角，比如说现在比较新的时代国际，然后天之骄子，苹果社区南区北区，类似于这些小区，我们的选择余地也很大，比如说时代国际举例子，然后呢，开间6500块钱。距离地铁步行5分钟， 就是7号线是吗？ 七号线目前暂缓开通，但是10号线就是双井的地铁口，小区也是封闭式小区，也带电梯的，物业管理也比较好。 就咱们上次吃撸串的那个边上， 是的，没错，就是那儿，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像苹果社区，小区有一定的规模，物业管理相对比较规范，或者说小区环境还可以，然后这种一居室价格大概在7000左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公寓它都有联动性，对吧？距离我国贸上班，可能从物理距离或者是交通成本来讲，几乎是差不多太多的。 对， 但是 我们认识的很多的朋友，包括同事都住那儿，是吧？ 对 对， 对，对，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以国贸这是一个点一个维度。然后从国贸这个为原点往西的话，比如说往咱们这个方向，往建文门方向、软里方向走的话，比较老的小区，比如说这个民宅来讲，就是说临潼观这小区，然后 就在我们后边。 对对对，软西里就咱旁边这个地方，然后价格跟那个差不了太多，可能稍微贵一丁点，因为这个更近一些，因为它的供应是有限的，它是小区相对小一些，少一些。然后呢，公寓的选择呢就多了。然后，比如相对高端一些的，就是通用时代国际公寓，但它没有太小的一居室， 对，没有小的， 没有小的， 最小80多吧。 那个小区可能面积稍微大一些。 哦。 然后还有个万豪国际公寓，然后有一居室朝北的，65、70平米，两居室135。 真的，就那万豪，这不是正好临着通惠河吗？ 啊， 对。 每次我从那儿过的，哇。大茶色玻璃 啊， 绿油油的 啊， 而且主要是通透， 是 嚯，就好像串的客厅一个屋两个屋，哇，整个一面全是落地玻璃， 对对对对对， 哇，真好， 景色可好了， 是是是， 这都是大户型， 刚刚他说那个小户型 啊，那这肯定朝向不是朝， 就是 朝南的了， 它是朝北 啊。 一进去就是一客厅，客厅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然后有一门，进去还有一屋子，那是卧室。 哦， 其实你要是真的租住的话， 就一室一厅 还不错 啊、哦，那还不错，还不错。 对，它也是两个屋子，它不是大开间， 明白， 所以还挺还不错。虽然朝向稍微差点，但是跟这个双井区域的这些就不太一样了。 是， 比如说刚刚您说到的什么苹果也好啊，时代也好啊，时代的话开间居多， 嗯， 苹果的话有开间也有宜居， 对， 宜居，而且价格相差不多，相差大概也就500块钱， 对， 比如说开间的话可能7000或者是可能6800、6500甚至也能租到，但是宜居的话可能就得上7000了， 对 对， 但是它能选择的很多， 对， 开间可能是后现代城那边更多一些， 对 对对、嗯，那边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可能离国贸稍微， 那是的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嗯嗯嗯。好，这个可选择的房子还挺多的，而且呢德一因为作为一线人员啊、嗯、可能您比较清楚，比如说这个装的特好的房子跟装的一般的房子在你们看来它差别大吗？ 嗯， 因为它从租金上还挺大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你们的那个网站，有的是精装修啊，它可能是同样的户型啊7800，一般装修它可能就是7000， 嗯， 差的还蛮多的。在你们眼里边看来什么算精装修啊？ 是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也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在民宅来讲它装修好的话，这个从租金的差异来讲不是特别大 哦、 或者说相对于说公寓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阜城来讲可能说这个两居室对吧，平常通常租10000-11100， 嗯 啊、左右啊，然后如果把它自己重新装修的话，这个可能13000-14000-13500就能租出去。我举个例子啊， 嗯嗯嗯 啊，装修的所以比较好一些，相对于老房子，比如说灵通观附近的老房子，市场价2居室6500，如果装修特别好，可能7500，它有极限的，因为 装修还是有用的， 有用的 啊。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5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6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6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定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零时差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6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5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6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叠儿，三次晒毛芽儿，冲个凉水澡，换件儿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铲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嘉荣，欢迎嘉荣。 大家好，我是嘉荣。 还有德一，欢迎德一。 大家好，我是德一。 都是我爱我家的精英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租房啊，我们给这个毕业的学生们，找工作之前的学生们，帮他们找一个家，而且我们锁定的区域呢，就是在国贸范围内，而且呢。以国贸范围内来讲的话，可能房源比较多的，可选择余地比较多的就是双井了，离得也比较近，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租房的目光就放在这儿了，锁定在这儿了。之后的几期节目我们可能还会在不同的商圈再进行搜罗，比如说望京也好啊，比如说西边也好，上地啊等等等等，中关村啊，我们都会再进行一些租房的推荐。另外呢，这个小石头啊给我们发来了两个户型图，说了说帮忙看一下这两个户型哪个比较好。哥，你觉得哪个好？ 就是刚才看到他第一个发来的那个。 对，第一个发来那个 是的 比较好。 是 啊，我们有一致的认同感。而且就是第二个它有一个硬伤，就是开门进去直接就是 厕所， 正对卫生间啊。所以呢，您就如果要是买房的话，您直接就选择这个一进门就是客厅的，也就是您第一个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户型，这个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也不缺角，正正方方的，非常好啊。 来吧，这个先不聊买房，咱先说说租房吧。 对， 一步一步来。 哎，正好咱们因为刚才德一简单的说了一下双井这片现在大概的租金的行情， 嗯， 包括可租到的新老的房子大概是什么情况，都已经简单介绍一下了。不过我倒觉得在此，因为德一做这个已经做了很久了嘛，而且做到了商圈的经理，那你能不能给正要在这片租房子的朋友，提一个醒儿？比如说怎么样租才能租到心满意足的真正不会被骗的房子，能不能给大家说个方向？ 好的，没问题。是这样的，然后第一点的话，从那个交易安全来讲呢，一定要是这个比如找业主本人的房子啊，确定是这个业主本人身份证包括这个房产证等等一些信息啊。第二个，如果渠道的话，要通过正规的这种经纪公司，啊，这样可能有保障一些。 哎，如果要是说我没通过，我就是从网上就搜啊搜，哎，有一个叫小胖的，他说他这有房子啊，可以租啊，押一付一，也不用押三付一，啊，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才800块钱。哎呀，我可以跟他聊聊，你觉得这里隐患会有什么呢？ 第一点，他如果说啊，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可能都不是业主本人，是二房东或者是不太正规的， 就是黑中介， 对，经纪公司这种啊。安全隐患的话，可能造成一个是押金将来收不回来啊，第二个中途可能真正的业主啊或者相关的人可能来收房子这种风险，造成第三个造成自己的财产损失，第四个了，这个房子的这个平时的维护维修啊，包括后续的一些服务跟不上，可能安全隐患，比如着火啊等等一些情况。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说，从这个正规的一些经纪公司正当的途径，啊，找一些这种合适房子，第一必须安全的，啊， 嗯，啊，就才会有一定的所谓的法律上的保证，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好，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租房子的时候，像你们那儿的一些信息员或者说客户员，我相信是分几种，比如说其中的一种呢，就是，小胖。或者我们说了好了，我们要常年去云南啊，那边凉快，那这边房子我们不住，那我们把这房子就委托给你们，让你们帮我们啊代看管，同时帮着租，这应该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方向，就是我们有房子，但是希望你们帮我往外租，然后你们拿佣金，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吗？ 对对对。这是两种情况啊，在市场上来讲，我们公司的话，这种有这种第一种情况，就是业主比如长期的闲置啊，这种的话把房子委托给我们公司，然后这个是市场上我们公司品牌叫相遇，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像您说那样，就是业主可能说就是委托我们公司让找客户做居间这种服务，也是没问题的啊，有这种情况。 哎，那你们会不会说拿到小胖的房子以后替小胖租，然后说？哎，您这房子户型多好啊，怎么就这么脏乱差呢？哎呀，装修也不行。这样吧，我们公司帮您弄，然后租金咱们以后半批，有可能吗？ 是这样的。然后那个，这是一种产品之一，但是不像咱们说那样，就是说租金半批这种情况，我们是按一个市场价格啊，双方约定的，参考一个市场的价格啊，然后基于这个房子一种情况，然后比如说这房子可能是需要装修，需要配置一些家具家电啊，当然我们会基于这个情况谈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基于这个房子本身的价格是基于市场的价格参考的，啊，这是没问题， 就是，不一定半匹 啊， 有可能三七开，对吧？咱，那房子 增值服务 铺的哟，人家花了100万装修，这我可能得占7，甚至我可能得占8啊，大概这意思。 哎，你们公司还有这活动吗？ 好，哎，其实说到租房啊，我觉得大家其实会有担心，担心在哪儿呢？就是我好不容易选了一房子，我还挺想把它作为我未来可能挺长时间，3到4年甚至3到5年的时间，我的第一居所，离我上班呢相对也近，而且这一片呢我可能也熟，但是租房大家都会有一个不稳定感，就是说不，我可能刚租了3、4个月，房东就说了，哎，那个孩子啊，不好意思啊，这个阿姨的姑娘啊要结婚了，得给她腾一婚房，我就得搬家。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也不能说排斥租房，但至少对租房有顾虑， 对， 就是因为这个， 或者有不稳定因素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嗯，嘉荣，你们那儿有没有这种数据统计？比如说，就是这个， 就是中途退租什么的， 哎、对会很多吗？ 这样的房子确实占到一定的比例， 是 但是很多可能没有您想象中那么多、 哦、 啊。但是这个跟签约的周期长短有关系， 嗯、 就是您说的可能想住3到5年，那这个就要倒回去说刚才王伟老师聊到的这个场景了，就是我们公司比如说像香玉这样的产品，它现在在这个市场上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品牌公寓。那么像这种品牌公寓类型的这种的运营模式，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会从业主的手里签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房源， 嗯， 比如说短的可能3年，长的甚至到10年20年，那么它就会到了这个就是专门做品牌的这种品牌服务商手里面，然后它再去给提供到这些市场上需求长期稳定租赁的这些人群的手里面。那么像在这样的品牌公寓的这样租住的情况的话，那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 明白了， 对，嗯， 就是两边其实都省心了， 对， 对吧？ 是的， 作为户主，他也省心，不用找这个租户了， 对， 这个租户呢，那也更省心了，我可以在这儿租蛮长时间的， 就是、安心的租住， 对，那中途如果租户不想租了，我挣大钱了啊，我月薪变成30万了，我可以买房子了，那这房子怎么办呢？是交回到你们那儿吗？ 这些都会，就是中间会牵涉到一个，比如说我们中途退约，这些都会有， 啊、 对，有一些协议会有相应的这些服务条款，包括您就比如说需求升级，那么也会有需求升级相应的服务，都会在里面。 嗯，一会儿也让德一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租房的话需要有什么手续啊？需要我做什么身份证明啊？等等，我们需要不要前期我去准备点什么？ 对， 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1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1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买房需要好多手续，准备好多东西。租房是不是相对简单一点？有身份证就可以了吧？德一。 是这样的，租房站在这个租客的角度上， 嗯， 然后呢，基本上就身份证就可以了， 嗯 啊，但是说那个站在那个业主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对租客而言， 嗯， 他可能不仅需要身份证，要房源的原件，这些手续是必须的， 就是双方都要信任才行， 信任的有基础，对， 明白明白， 嗯， 而且除了这些，我相信房主也会对租户有一些相应的要求吧， 对，然后比如说，租赁的期限，然后包括合同的一些条款， 嗯， 然后类似于说。不允许比如说养宠物， 对， 或者说我定期一个季度或多长时间能过来，在征得这个租客的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嗯， 能过来看一下房子， 对， 不要把装修破坏了， 对， 不能 损坏，说家家电不能随意的扔掉或者置换等等一些条款的约定， 嗯， 啊，都会有相应约定， 哎，那比如说这些都进行完了，因为就会签一些合同啊或者协议啊， 嗯， 然后就交钥匙等等，包括去收房， 嗯， 这些都有的同时会交什么钱呢？除了房租以外， 是这样，如果是这种普通的普租，就是业主我通过经纪公司居间那种情况，然后就是我通常叫普租，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公寓，我们应该在北京市的行规是这样的，业主承担就是物业取暖啊，就是这类似于这些费用， 嗯， 这个固定的这种啊，自然这个室内的自然那个设施的一个维修的成本这个承担，啊，客人承担是消耗品的，比如水电、燃气、宽带这种消耗品的这种